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谭燕西冲他笑了笑，嘘了一声，低声开口： 嘘，你姐姐不舒服，还在睡觉。 宋满愣愣地点点头。 哦，三哥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啊，姐姐好些了吗？ 中午过来的，好很多了。 哦，那三哥帮忙跟我姐转告一声，小白今天来画室找我了，他现在在小区门口等我呢，我出去跟他吃个饭，看个电影，差不多晚上十点半到家。 嗯，好。 那麻烦三哥照顾好姐姐。 当然。 宋满说声拜拜，便带上门出去了。片刻，谭燕西笑了一声，伸手拍拍身旁： 好了，人走了。 周迷却不肯把头抬起来，因为脸颊脖梗红得发烫。十分钟前他睡醒，一睁眼就发现谭燕西正在看他，不知道谭燕西是什么时候醒的，醒了多久。室内光线昏蒙，薄纱滤过黄昏的光投入室内，还与一抹薄红掩在浓皱粘稠的蓝灰色中。他不由自主地开口： 喝杯水。 谭燕西没问他什么意思，径直低头来吻他。这时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调情。谭燕西吻他睡裙衣领褪下的肩头，也引着他的手往下，他手指碰到皮带，他叫他自己去解，帮他。落日下得很慢，室内光影浓艳如油画质感，夕阳光如一滴粘稠松枝，他们被包裹其中，最微不足道的两只浮游即将凝作琥珀。周迷压根没听见宋满喊他的声音，直到门豁然被推开，谭燕西动作极快地掀被子将他往里一藏，紧跟着气定神闲地替他应付宋满，全程面不改色心不跳。他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这会儿谭燕西明知他羞愤得要死，偏偏非要继续逗他，扯一扯被单： 你不觉得缺氧？ 周迷紧紧拽着，誓死捍卫最后领土。 你能不能起床先出去？ 不能。 周迷一时无言以对。谭燕西哈哈大笑，最终还是起身提上长裤出门去了，还替他掩上了房门。周迷整理衣服平复心情，方才走出卧室。谭燕西站在客厅窗户旁边，燃了一支烟没怎么抽，手臂搭着窗台看外头天色。夕阳尚未落尽，残红余晖勾勒出远处高楼轮廓，还有远远近近的霓虹和家灯。他转头看一眼周迷，周迷伸手去把灯沁亮了，光洒下的瞬间稍稍地眯了一下眼。谭燕西看着他，心里好像终于没再四处漏风。周迷就这样不远不近地站着不走近，似乎担心他还会作弄他。 晚上想吃什么？ 谭燕西摇头表示没什么想法。周迷问： 出去吃吗？ 你能出门了？ 睡了一下午已经好了。 嗯，我想想吃什么。 周迷就等着，等了好半晌，却只看见他盯着自己所在的方向， 神色若有所思。他忍不住问他， 你真的在想？ 没有，不知道。你平常晚饭怎么吃啊？ 加班会在公司吃便当，不加班的话就自己回家炒两个菜对付一下。 那你今天也对付我一下？ 你确定？ 家里倒是有菜，够做两人份的，厨房比他的卧室还狭窄，谭燕西却非要挤进来，好像要全程见证一顿明明步骤都对，结果却资质平平的晚餐是怎样诞生的。周迷没辜负他的期待，菜端上桌，谭燕西夹一片清炒藕片尝了尝，之后的神色便是像在斟酌如何从瓷海中寻得瓷藻，组合成一具合适的包饺。最后他开口， 不错，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味道。 周迷笑得半天直不起腰，然而这么滋味欠奉的一顿饭，谭燕西倒也是吃得不紧不慢。小餐桌上浅绿色玻璃花瓶里插了几只粉色郁金香，谭燕西边吃饭边观察了片刻，觉得这花瓶不像是花瓶，跟周迷求证， 是宜家买的凉水壶，你不觉得这颜色和样式更适合做花瓶？ 嗯，还真是。 吃过饭，周迷处理了剩菜去洗碗，三两只盘子清洗起来也快。谭燕西就站在厨房门口，一边抽烟一边跟他聊天。他浴在轻薄的灯光下，两人起落的话语里掺杂流水声，聊什么周迷都没往心里去了，只觉得此刻就是他期待过的有关家庭的一个场景，他最憧憬的流水浮生。然而他这天上月一般的男人掺和这些柴米油盐，只是偶尔的兴致所致，俯身迁就，投影于井中。你真信了伸手打捞只捞的一捧流水？周迷心里很冷，很柔软的难过情绪缓慢流淌。收拾过厨房回到客厅，客厅也小，捉襟见肘的两人沙发，谭燕西坐上去，忽地想到什么， 过来给你挑了件礼物。 周迷走去他身旁，刚要坐下，他捉着他手腕一牵，让他坐在自己膝头。谭燕西衔着烟伸手去摸裤子口袋，摸出来一只黑色的绒布袋，松了抽绳解开，往手掌里一倒，一条细细的金色链子。周明以为是手链，谭燕西却俯下身去，手掌顺着他小腿肚一路往下，手指箍住他的脚腕，解开了那细细的金链的锁扣，戴上去。一缕烟灰落在了脚背上，周迷蜷缩了一下前脚掌。金色细链造型简单，挂在他白皙的脚腕上，有种奇异而羸弱的性感。谭燕西盯着瞧了会儿，很是满意。周迷抬眼， 为什么送我脚链？ 谭燕西笑了笑，看他一眼，目光幽深。 拴住了，叫你哪儿也跑不掉。 夏天将结束，周迷跟着谭燕西去了一趟他一个生意伙伴自营的概念酒店。这酒店建在山崖上，规格对标五星级，价格也定得高。刚刚开始正式营业，已然一房难求。周迷不是跟谭燕西一块儿出发的，他派了司机送他，叫他到之后先行入住，他手头有些工作处理完了再过去。酒店给他和谭燕西准备的房间不在主楼，而是在往山上去的单体别墅，乘酒店的接驳车过去还得十分钟左右。周迷下午到那儿，待房间里玩手机， 临近傍晚，谭燕西才到。他回房间稍稍地歇了一会儿，带他下去吃饭。酒店后花园里，林崖边搭了一处观景台，坐着即能对望山岳，听见山谷里头万壑松风。这也是这酒店的最大卖点。晚餐是酒店准备的自助餐，就在观景台上。木板铺就的台面上，看似随意，却又讲究地摆放户外沙发，各处燃着融融的落地灯，夜风里有果木炭火的皂香。周迷到了这儿才知道，来的还有谭燕西手下的一些核心管理，且各自都带了家属，是谭燕西的生意伙伴统一招待的，其性质基本等同于一次团建。谭燕西手下这些人，尹策和莫妮卡自然也在，此外还有一两个也是周迷上回去巴黎时见过。他压根没想过会是这种场合，眼看着那些人视线都投了过来，拽谭燕西的衣袖悄声开口： 哎呦，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，至少我化化妆呢。 你已经够好看了。 谭燕西挽他的手，径直朝他们走去。大家连声喊谭总打招呼，目光落在周迷身上却犯了难。谭燕西只单说他的名字周迷，周迷发现了，他不管介绍自己还是介绍他人都不合格，这可叫人怎么称呼？ 可以叫我咪啊。 大家仿佛如释重负，一个高管的女家属头一个招呼着周迷： 咪啊，你恐高吗？不恐高来这边坐，风景好。 周迷笑着走过去，他头一回知道有个英文名字多么重要，轻易化解叫人尴尬的身份和定位问题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